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他来到附近一家大型购物广场，找了一间休息室，拿起通信器，花了20分钟编辑了一个关于世界会在明日凌晨3点灭亡的帖子，把能讲的都讲了，检查无误后发了出去。发出去之后，池小池说： 六老师，帮我把帖子强制置顶下呗。 061侵入论坛系统，越权操作了一把，并从数据层面伪造了无法追溯的 IP 地址和身份信息。池小池又联系了丁秋云的战友，然而没有一个人接电话。他打电话到值班室，告曰正好赶上一月一次的紧急拉练，所有人都不在营区。池小池把刚发的帖子转给了丁秋云所有的朋友和导师，便把通讯器丢回了背包。一只热腾腾的软团子趁他开包时，从敞开的拉链边缘探出了头来，好奇地打量着人类的世界。池小池把包反拉到自己身前，伸手去摸他软软肉肉的下巴。 你好呀，你想跟着我去买东西吗？ 池小池一本正经地拒绝了他。 不行，我要把你存进储物柜了。 似乎是猜到了自己会被暂时性遗弃，小奶豹也不跟他激情对熬了，拱啊拱地爬出背包，跳上池小池的肩头，抱住他的脖子，假装自己是一条围脖。池小池啧了一声，把约有他一个半巴掌大的小奶豹摘了下来，双手食指按住他的前爪，让他躺平，把肚皮袒露出来，拿出大拇指轻轻刮挠他的肚皮，算是对他不听话的惩罚。小奶豹对这样的待遇始料未及，又痒又舒服的在池小池的掌间打滚，张开嘴巴露出了两颗刚刚冒出了小白尖尖的牙齿，吸着声音嗷嗷叫。池小池正揉肚皮揉得兴起，就听061像是受不住什么似的，轻轻吸了一口冷气。片刻后，他无奈道： 小池，别玩了，办正事。 正事儿当然是要办的啦。最后，小奶豹还是被池小池无情地塞入了储物柜。池小池买了高精度密封桶，大批量的大米、挂面、杂粮、盐、高热量军用饼干、烈酒以及15日量的蔬菜水果等等等等，一应锅碗瓢盆都选了质量最好的。生活用具方面，他则购置了3顶军用帐篷、7套睡袋、10套防寒服、多功能军工铲、小刀、匕首、蜡烛、火柴、打火石、手电筒、手摇发动机、望远镜、牛皮背包、卫生纸等等等等，凡是能想到的池小池都买进了。而一次性购置这样大批量的东西，完全不需要顾客亲自动手搬运。每个顾客在进入商场后都会拿到一个钢制的小提篮，而每一样样品的模型都会被钢化玻璃封存起来，玻璃柜前则摆放着一盒约比硬币大上一圈的塑料币。顾客想要选择商品，只需要将对应的塑料币放入小提篮中即可。负责结账的也是 AI。 池小池把盛满塑料币的小提篮放上了一条履带， AI 便自动开始了结算。他使用着毫无机械感的温和女声，一件件地抱着池小池要买的东西，甚至主动和池小池搭话。 买这么多东西是要去玩野外生存游戏吗？ 嗯，我负责采购。 现在所谓的野外早已经不复存在，因此在年轻人中开始兴起一种叫做模拟野外生存的游戏。游戏运营方专门划出了一片地皮， 用各种智能 AI 制造出各种恶劣的气象与险要的地形，好供这些闲得无聊的年轻人消磨时光。女 AI 也跟着他笑， 祝你们玩得愉快。 AI 的声音充满了诚恳之情，对每个路过和光顾过他的人，他都不吝送上祝福，每个人也都习以为常，认为这是程序使然，很少有人去想他的笑容是真心还是假意。池小池面部改色，回以笑意， 谢谢。 他从女性 AI 处取来货卡，下楼到取货处刷卡后，以妥善封存的货物便一箱箱从出货口的履带运出。取货处的 AI 礼貌询问， 请问您是需要我们把货物快递到户，还是需要我们协助您将货物搬上您的车子呢？ 池小池选择了前者，并付了些钱，约定在晚上11点整送到东城丁秋云父母家中。将摩托车发动起来时，池小池看向瓦蓝瓦蓝的天空，他想，让人心甘情愿变成养尊处优的猪实在是太简单了。离开商场，他用了2个小时跑遍了全城药店，购置了大量药物，其中以心脏类药物居多，至于其他的止泻药、止血纱布、跌打油、抗过敏药物，凡是常用类药物他都买了。而这些药品都被061转化为数据存储入仓库中。囤货完毕，他坐在摩托车上，在通讯器上把每一个省市的即时地图全部下载，并在地图上圈住了几个地点。061提醒他， 抗生素很重要。 嗯，但这是非处方药，我标注了几个卖抗生素的药店，只能等灾变发生后我再来一趟了。 那些药其实可以再多买一点。 买这么多已经够了，不会引起别人怀疑。还有，我不能把药买空，万一灾变爆发了，哪个人有药品需求，到药店来还能抢得到。 池小池这样低头说话的样子，既清醒又温柔，让061产生了拥抱他的冲动。于是那只小奶豹再次成功越狱，并趁池小池还没有反应过来时钻进他的衣服，并从他的高领毛衣领中探出头来。小豹子的瞳色灰里柔蓝，亮晶晶的，像是星子映入碧澈的海水。这次池小池没有打发他走，他想了想问小奶豹， 冷了还是饿了？ 小奶豹在他前胸来回地踩着，池小池拿着粘人的小家伙没办法，便问061， 他这是怎么了？ 你就让他趴一会儿吧。 池小池想想也就随他去了，把通讯器放好，发动了车子。车子一震动，小奶豹一个没抓稳，从池小池的领口咕噜咕噜滚到了他的腰腹部。他像是摔懵了，好半天才一够一够的从下面爬上来，重新爬到池小池的领口。骑着摩托车的男人带着一只幼豹，穿行在寒冬式的秋日里，往家的方向驶去。那是世界毁灭前他能栖身的最后一处避风港。丁父丁母对于儿子不打招呼突然回来一事并不多么的奇怪。丁秋云的父母都姓丁，是邻居，青梅竹马着一同长大，20岁扯证结婚，21岁便有了丁秋云。老两口感情很好，每年必过七夕和情人节，说好的二人世界就是二人世界，从不带着丁秋云玩。曾有一年的情人节，老两口出去看电影，吃烛光晚餐，母亲还抱了一大捧试车菊回来，却留丁秋云一个人在家煮泡面。丁秋云虽然在表面上经常叫苦连天，但却对这种少年夫妻老来伴的感情艳羡不已。打开门看到父亲时，池小池身子突然不受控的一颤，一股酸涩滚烫的情绪直接封住了他的喉咙。他抚一抚胸口，他想， 这大概是丁秋云的情绪吧。